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指出，马来西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同意加强两国在贸易、投资、国防以及能源等各种领域的合作。他表示，这个是他昨日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电话讨论的重点之一。首相亦借着两国领导人通电话的机会，感谢阿联酋早前协助我国向叙利亚地震灾民提供人道援助。水利灌溉局总监达杜穆罕默纳斯尔穆罕默诺表示，根据尤佛什加密艾帕纳斯储水池站的雨水记录，在短短四日之内，亦即是2月28号到本月3号期间，当局录得多达731毫米的降雨量，这个是自1991年以来在尤佛州独岛的最高雨量数据。有关的数据亦已经超过当局预测尤佛州3月份的平均降雨量，亦即是195毫米。由于超出寻常的降雨量，导致尤佛州所有县市都受到水灾影响。尤佛州政府已经在州内所有处于紧急状态的灾区落实特别行动 Operation Hass， 以求能够立即投入救援工作，当中包括安置和拯救受影响的水灾灾民。根据灾难管理委员会的数据，截至今晚8点，尤佛州10个县市的灾民人数一共增加到42704人。首相署掌管沙巴沙拉越和特别事务部长达杜阿米赞穆罕默阿里指出，政府将会在获得州和县天灾管理委员会提供的完整资料后，尽快向受到东北季候风或者是水灾影响的每位一家之主发放1000 ringgit 的天灾援助金。他说，当局通过国家天灾管理机构所制定的期限，是在最迟一个星期的时间之内，为受影响的州和县发放这笔的援助金。另外，国防部长 Datuk Mohammad Hassan 指出，政府批准发放一次性1000 ringgit 的拨款，给马来西亚武装部队以购买资产应对水灾。所购买的设备包括救援浅水区受困灾民的橡皮艇和7吨 lorry， 以协助营救受困的灾民。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表示，截至目前，该部并没有接获有关蔬菜价格因为国内水灾而上涨的投报。部长 Datuk Sri Salahuddin Ayub 今日到访位于尤佛 Parit Yani 的临时疏散中心之后，对在场的媒体透露，由于一般上在发生水灾之后，部分的农地和菜园损毁，进而导致蔬菜供应减少。因此，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官员会和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开会协商应对有关的课题。雇员公积金局总执行长 Datuk Sri Amir Hazam 今日宣布，2022年的传统储蓄户头派息率为 5.35%， 比2021年的 6.1% 来得低，而伊斯兰储蓄户头派息亦在 5.45% 下降到 4.75%。中国著名的表演艺术家电影《刘三姐》中的刘三姐扮演者王远秋，在4号凌晨3点16分与世长辞，享年80岁。王远秋1943年1月出生于广西桂林市，13岁就开始踏入表演艺术生涯，代表作包括经典音乐片《刘三姐》、《春兰秋菊》、《长城大决战》等，其中又以1961年王远秋主演的电影《刘三姐》广受观众的热烈赞赏。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林芳柔编辑，下一次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